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21日，政府与25间重点企业伙伴签约，6间来自美国，其余来自内地。 反黑组警长监守自盗，串谋贩毒，判囚23年10个月。 议员乘车优惠计划新财政年度预算开支增至60亿1000万元。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喺3月2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靶场嘅消息系咁样嘅：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呢个2蚊搭车优惠，喺上个月发表嘅财政预算案咧，已经话今年之内会检。检视呢个嘅2蚊搭车优惠计划噶啦，不过政府都讲过多次啦，都系话无意取消。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系早前喺立法会书面回复一啲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咧，就提到话一个数啊，就系话预计2024-25年度咧，政府向公共交通营办商发还嘅预算开支咧，就系大约60.1亿元啦，咁呢个比上一个年度，即系2023-24年度咧，大约40亿元咧，系多咗50%嘅，多咗一半嘅咁。见到呢段时间咧，讲到2蚊搭车优惠，大家都提到嗰个持续性嘅问题啦。如果个计划要继续做，点样喺个财政上面持续咧？有唔同嘅人提过一啲建议，系咪可以限次数啊，限嗰个嘅优惠嘅金额啊，甚至提过系咪可以系唔好叫做2蚊啊，或者系用个折头去计咧？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会不会有一些现在受惠紧2蚊搭车的人士点睇？如果个计划有一些嘅改动或者所谓叫做优化啦，即系点样去持续落去啦？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寻日提出呢一个质询嘅议员咧，就系陈少雄嘅。我哋喺电话旁边请嚟佢同我哋一起倾下。立法会议员陈少雄，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你好。先讲下先，因为政府咧就头先都引述到佢哋讲嘅一个预算开支2024-25年度嘅，去到60亿左右嘅咁，同之前一个年度40亿咧都增加幅度都唔少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幅度，同埋你自己今次提出呢个质询，最主要系想讲啲咩咧？系 其实咧就琴日我提出嗰个书面质询咧，都系希望就住政府。在財政預算案的時候，財爺就講到今年就會檢討有關的計劃啦。咁當然財政司司長佢就再次重申佢檢討呢計劃其實無意取消或者有大的改動。但係更加重要係咩？就係因為而家大家都面對咗財政赤字好頭痛的問題，咁所以政府的公帑每分一毫咧都要審慎啦， 所以就最主要就是嗰个财政持续性嘅问题。头先窒咗一窒，陈少雄继续讲埋落去，最主要想问啲咩咧？关注到呢个议题就 哦，其实最重要就系想睇下政府如果系做个检讨嘅时候，咁佢首先就要由让数据说话啦。咁我就问一问政府喺过往嚟计，尤其是2023-24年度、2024-25年度，咁究竟佢掌握个数据？每一张持有长者卡或者是获得优惠的人士，咁究竟佢嗰个出行嘅情况系点样呢？咁政府俾我嘅答复咧，就话佢啲个别嘅卡咧就冇数字嘅，即系暂时未备存有关嘅资料。例如每一张卡或者每一个个别受惠人士每日乘车次数啦，咁样。咁我就其实会跟进嘅。如果政府是掌握不到充分的数据的话，他下一次做分析的，然后就推出一些计划的时候，他应该要很小心慎重考虑到任何的建议是有效管用，而且尽量都不会影响了现在是受惠人士。所以数据是重要的，我希望政府在个检讨的过程之中要尽快拿到有用的数字，然后推出任何嘅计划嘅建议嘅时候，亦都需要有适当嘅咨询。 去到之后用要用落油卡先可以有呢个两蚊优惠，系咪可以掌握更加多啲大数据啊？一啲市民搭车啊、出行啊嗰、那个习惯嘅数据咧又？ 系啊，你讲得啱嘅。其实我问佢就系每一张卡或者个别受惠人士，即系有冇掌握到数据咧？咁的而且确目前咧就一个受惠人士，其实佢系揸到三张卡嘅。佢可以有新出嘅旅游卡啦，又有以前嘅长者卡啦，但系仲有一啲咧就系个人即系不记名嘅八达通，仲系有用到。咁所以政府喺掌握呢个数据嗰阵时系比较困难嘅。咁但系下一步如果要做即系分析，睇下有啲乜嘢嘅计划，例如佢喺个计划入边要限次数啊，或者系限嗰个金额啊，或者系打折啊咁样。咁佢都要有關嘅數據去即係支撐佢咩嘅方法比較即係更加有效呢，咁而且影響嘅人次或者人士唔會話即係造成一啲擾民啊嗰啲情況，咁所以要作個平衡嘅話係需要數據嘅。 你自己傾向用咩方式先至可以令到呢個計劃可以持續落去呢？我見你提到有個係咪設一個每月上限優惠額，嗰、那個諗法係點樣樣？ 我就喺財政預算案諮詢期間呢就建議財政司考慮其中一個方案，就是譬如每月設一個上限，咁啊，譬如佢一拍張卡係用到幾多一千蚊，舉個例子，每月，咁如果超過一千蚊，咁佢就已經冇不再享受有關嘅優惠。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我亦知道坊間都有啲建議嘅，就譬如話打個折頭啦，咁可能比較簡單啲，又或者佢就限嗰個次數啦，每個月唔可以搭車超過幾多次咁樣。咁其實咧就背後每一個呢啲建議嘅方案咧，都有佢嘅成本啊或者效益嘅問題嘅。嗱，譬如話而家揸住張卡嚟計，一個人可以揸三張卡嘅，即係理論上下咁。如果你話要限每一張卡係即係不超過幾多金額每個月嘅話，咁其實實際上你都難執法咧，因為除非去到即係稍後落油卡係變成唯一一張卡嘅話咧。有呢個個人嘅即係限制，咁你就可以使用有關嘅建議嘅。 不過檢討得個計劃嚟，可能都真係個個都用曬落油卡，就未必話一個人揸幾張卡用嘅嘞喎都。 係啦，冇錯，咁就所以就即係希望盡快做咗個檢討先啦。咁然後等住落油卡係即係全面性之後，咁佢就推呢個計劃就完全有效噶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就大家都會關心就會唔會有啲長車短搭嘅即係濫用嘅情況咧，咁我見到喺我書面嘅質詢入面，政府都有回應，就話即係喺過往嚟計都有加強執法嘅咁。咁我就注意到咧，其實就港鐵嗰個效果似乎都顯著嘅，但係就巴士啊、渡輪嗰啲咧，就過往嚟計都嘗試即係檢控又有關嘅人士即係巡查咗好多。但係實際上，即係檢控嘅，即係得嗰幾件嘅啫。咁所以呢個方面咧，我就見到政府都第一要需要加強嘅執法啦。但係加強執法之餘咧，就因為公共巴士同埋渡輪在即係遍佈港九新界，佢要執法嘅其實就人力嗰方面都有壓力嘅。 咁所以都係加多啲人落去做，持續落去做啫嘛，係咪？ 係啊，除咗加多人。即係適當地啦，譬如好似而家大家感覺到佢政府加強去即係抄牌，同埋即係檢控違例過馬路啊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就用一個運動嘅形式，即係某段時間就特別加強啦。咁然後再加強埋個宣傳教育，幾條腿走路啊，即係幾個即係多管齊下方式。最重要就係即係個宣傳同埋教育加埋執法嘅話咧，希望即係長者或者有關人士佢有個警惕啦。 頭先咧你提到話即係有個每月上限優惠額個意思，可能一千蚊啦。舉個例係咁，係講緊用即係兩蚊去計，定係計嗰個車費嘅原價去計啊？你係諗住點樣嘅？ 計車費原價，因為如果你講緊即係以兩蚊計咧，如果一個月一千蚊，其實即係個次數都多嘅。其實咧就到最後用咩辦法？用打折啦。用限次數，用限金額咧，咁即係一千蚊為例啦。咁其實都重要咧，就係睇翻即係究竟政策原意係鼓勵長者即係多啲即係出行啊，多啲活動啊，探下啲孫啊，諸如此類咁。咁所以即係整個研究係 到最後係即係希望個政策原意係維持到之餘咧，就唔會因為咁樣嘅窒礙咗即係長者出行。 即係所以你覺得限次數限嗰個優惠金額都唔應該係限到令到啲長者覺得可能個車費好貴而影響到佢哋出唔出街咁。 係啦，而且有一個坊間個建議咧，就話不如你就每個月喺嗰張樂遊卡度入1000蚊啦咁樣樣。咁但係呢個又有個即係執行上嘅困難，就係佢1000蚊入咗之後，個長者係咪因為我呢個1000蚊喺個樂遊卡度，我用即係點樣使都得嘅喎？我唔一定搭車嘅話咧，佢有可能都唔會搭車，就你慳都係慳啊，咁攞嚟就去超級市場購物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到時執行嘅時候咧，係好多細節咧，政府係需要考慮。 另外咧，尋日我見喺答你嘅質詢嗰度有一個數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或者有啲諗法啦嚇。佢就講到唔同即係發還俾呢啲公共交通營辦商嗰個嘅金額喺2023-2024年度嘅。咁其中最多咧就係發還俾專營巴士營辦商，咁就係14.1億嘅。咁啊，向港鐵發咧就接近14億元嘅。咁你自己有冇留意睇到呢一個數係咪都反映咗某啲嘢咧？舉個例，因為巴士其实而家好多都未必有嗰个分段收费咁，所以会唔会因为咁，所以佢哋获发还嘅金额又会多啲咧？呢个我估啫，但你自己嘅睇法系咪类似都系咁咧？或者个谂法？ 我嘅估计同你相若嘅，其实一望有呢个数字咧，就系、是、数字说话啦。佢就讲到即系巴士营办商加埋嘅话，就即系同港铁系相若嘅，就多少少添。咁其實港鐵就比較比較清晰嘅，就是、因為佢有入閘機啊嘛。你入閘嘟出閘又嘟，咁肯定你即係搭幾遠就收你幾多錢。但係專營巴士等等咧，就其實佢即係一上車嘅時候就入閘咁嘟一次，咁落車就唔知就唔會理你邊度落車嘅。咁所以咧就不排除。佢呢個數字入面就包含好多長車短搭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就係正如我喺書面問嘅、政府暫時應係未掌握到呢個數據嘅話，我希望政府係想辦法就係、是、收集呢一部分嘅數據，睇下確認咗究竟會唔會真係比較嚴重嘅濫用情況，長車短搭咧咁樣。咁但係我又諗過一下，如果假如係要喺巴士度施行呢啲即係類似港鐵嘅上車嘟一嘟落車嘟嘟嘅話咧，嗱、這個成本就係增加嘅時候都係唔少嘅，我覺得都係要細心去諗一諗。 OK， 即係具體嘅做法係點樣去處理啦咁。但另外咧就近日都有啲報道提到話，雖然政府話今年之內會檢討呢個2蚊搭車優惠計劃，咁但係檢討完之後，究竟幾時實施呢一啲即係諗好咗或者檢視咗之後嘅方案咧？有一啲報道提到話，可能成10年之後喎。點解會咁講咧？因為佢哋就話可能都會引起一啲即係民間上面嘅反對啦，或者覺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德政嚟嘅，但係。而家咁推嘅時候，係咪都就算有個方案或者諗到個財政持續性嘅問題，但係都唔好咁快推咧？咁你自己嘅諗法係點啊？如果有個即係檢視方案係出咗嘅時候，係咪應該盡快推，定係都要等一輪睇睇個社會嘅反應點咧？ 其實就大家都知道，亦去同意，即係而家財政就算唔係短缺咧，都公帑應使得使嘅。咁所以如果要檢到呢、這個2蚊嘅乘車優惠咧，從個財政持續性。同埋即係公帑應使得使嘅角度出發，就有任何嘅修改或者係改良嘅計劃，就應該盡快推出嘅。咁當然所謂盡快都仲要平衡一下，即係社會大眾能夠接受啦。咁因為好多譬如長者或者係即係受惠人士，佢覺得應該袋一落袋㗎啦。你如果要任何改動，即係喺我口袋度攞翻我可能應有嘅嘢。咁但係注意一點咧，就係、是、呢個交通津貼咧，其實實際上就係話你係搭咗車，你先至即係有若干嘅即係優惠啊，或者係補貼啦咁樣。咁所以就應該都係你應該搭車就搭車，就唔會話即係我覺得我已經係有即係、就是、任我搭㗎啦咁樣，咁我再於是乎可以濫用啦咁。咁但係始終咧都係需要廣泛討論。例如佢話有任何嘅建議咁佢行出嚟即係推出嚟嘅時候。喺個諮詢期間咧，可以睇得到即係社會大眾嗰個反應。咁但係我覺得咧，香港嘅市民大眾好精明嘅。假如有就知道政府又推行一啲優惠計劃，要設有限制嘅話，佢哋應該會識得就知慳識儉，即係喺使用優惠之餘咧，就又唔會超出個限額嘅數目。咁但始終都即係要避免咧，譬如話有啲所謂德政，但到最終推出嚟嘅時候，如果係推得唔好嘅，好似垃圾徵費咁。 咁搞到大家都即係有個怨氣或者係有困擾嘅話，咁我覺得咧就喺個推出任何計劃嘅時候，再經過深思熟慮推出，然後再加埋一啲即係廣泛嘅諮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平衡到大家個嘅諗法嘅。 好，唔该晒陈少雄，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陈少雄系立法会议员啊，有关佢就早前喺立法会有一个书面质询啦，关于2蚊搭车优惠嘅咁啊，佢当中都提到话系咪可以考虑向一啲受惠者咧设呢个每月上限优惠额，好似500蚊啊或者1000蚊等等。咁啊，当时政府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啦，都喺回复嗰度咧提到就话，政府喺检讨入边咧考虑唔同嘅方案，对于控制开支增长嘅效益，同埋方案咧系咪实际可行。你有冇关注到2蚊搭车优惠咧？1872311，如果讲到个财政嗰个负担啦，开支嘅负担啦，长远嗰个持续性嘅问题啦，你觉得可以点样系继续持续落去，但又可以继续呢个计划系做落去咧？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佢之前都有一啲文章系关注过呢一个嘅计划嘅。有立法会议员管浩明，早晨。 Hey, 早晨啊，早晨。 早晨，管浩明，我见你之前有写文关于两蚊搭车优惠计划，形容佢系一个扭开咗个水龙头，但系就扭爆咗，就话要水喉师傅要用时间去修理嘅。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议咧？针对两蚊搭车优惠而家 其实我咧反而觉得咧，公营机构咧应该尽下佢嘅社会责任嘅吓。咁当然佢哋可能唔系好中意听啦。不过老实讲句，譬如你系巴士又好，地铁又好咧，其实佢哋基本系定时定班开嘅吓。咁如果你喺除咗繁忙时间之外咧，我哋都见到大家见到啊，譬如地铁又好，巴士又好，都有好多空位喺度嘅。咁会唔会喺呢啲时候，其实佢哋基本上边咧系可以俾呢啲嘅老人家长者咧能够系好好地用啦？咁其实我觉得，如果佢哋肯愿意俾翻个社会责任嘅话，咁其实可能嚟讲就都解决到有部分啦吓咁样样。 即可唔可以具體啲講？你覺得佢哋嘅社會責任應該點樣再做多啲？係咪呢個兩蚊搭車嘅優惠嗰個負擔額應該落翻呢啲公共交通營辦商度負擔？ 我覺得佢哋可以負擔，甚至即係多啲，甚至負擔曬都冇問題嘅。咁因為老實講句，咁我哋喺延續佢專營權嘅時候，咁我哋都可以睇翻佢究竟做咗幾多啦嚇。咁如果地鐵嘅話，其實佢又冇話有個。上限佢最多就係啲人係執滿啲嚇，執鬆啲咁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非繁忙時間，理論上邊嘅運力都係頂得住嘅嚇。咁加埋就係無論收唔收錢，依家啲人都係咁搭法㗎啦，係咪一樣啫嘛？即係同依家嗰個情況就應該冇乜分別嘅。咁當然你話除咗呢啲之外，政府係咪可以用其他方法？我覺得咁樣睇法啦。最主要就是其實我哋依個已經好多年咧，都需要檢討，因為我哋嘅老人人口的確係多嚇。咁慢慢未來十年，我哋多成100萬老人人口。咁本來依件事未必一件唔好事，但係可能你好多年前當時嘅老人家亦都人口冇咁多啦，係咪？咁當時可能我哋譬如上一屆政府，可能佢哋將嗰個65歲嚇去到60歲，未必話當時係錯，但問題佢諗唔到我哋無端端會喺一個疫情底下，我哋會咁樣樣係嘛？咁疫情之後嘅復甦又會咁差，咁加埋可能會係人口好多問題嘅時候，我覺得都係適時諗一諗每一方面都要節約一啲咯。因為如果唔係咁樣樣，大家可以諗得到嘅話，即係你仲係2蚊，同埋我喺文章度寫咗，其實當日檢討2蚊嘅時候，即係當日定2蚊嘅時候，其實個車價根本同依家已經係有大約30%嘅升幅啦。咁如果呢啲又唔加返嘅話，咁永遠2蚊嘅話係咪可行呢？咁我諗大家都要現實啲去睇呢個問題啦。 講下你嘅建議，如果唔係2蚊，但又繼續可能俾啲老人家可以鼓勵到佢哋係即係出街出行咁，應該點呢？點定呢？呢個優惠應該？ 我自己覺得可以譬如話你即係當然你話如果以加幅百分比，你可能覺得多啲，咁譬如話可能4至5蚊啦咁樣啦。咁當然依一個就即係當然可能有啲人話即係都唔係多得好多嘅啫，你慳得咁，但係問題依個都要逐步去做嘅嚇。咁同埋即係我始終都覺得可能公營機構可以幫忙嚇，因為其實佢都係賺緊政府嘅錢啫嚇。咁變咗嚟講，亦好似我頭先都講個運力一樣嘅啫嘛嚇。以我所嘅理解就係咁樣係嘛、 okay。 你依家都係咁嘅運力㗎啦。 即係每程日後你建議。可能是叫做4蚊， 優惠或者叫五蚊優惠，會唔會呢一個今日即雖然聽落唔係好多，但對於一啲冇收入退休嘅長者嚟講，都係一筆負擔，反而令到佢哋未必好肯出街或者影響到啦，會唔會咁？ 當然每樣嘢一定有嘅，咁我哋要平衡個利弊。咁我成日都話就係話，究竟我哋長遠做到幾多咧？即係我哋整體公共財政都一樣噶嘛。即係你話影響冇影響市民，梗會有嘅。但問題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唔切實去諗嘅話，咁到真係到時候依度又搞唔掂，嗰度又搞唔掂，咁點算咧？咁我覺得依一個都係要諗嘅。咁同埋最好都係即係政府同工人機構傾傾，或者工人機構佢哋自己願意啊最好啦。咁啊形象上又好，係嘛？咁佢又幫咗啲老人家，咁實質上嚟講，可能佢又幫輕啲政府，咁我哋喺續牌嘅時候又會覺得啊，即係更加嘅，或者佢甚至加價嘅時候，大家都唔使咁多嘈啦，係嘛？因為每一次佢哋加價咧，市民梗有聲音嘅。咁佢話唔係，我做咗好多好事㗎啦，我幫咁多，咁大家起碼條氣都鋸啲啊，係咪？ 可能轉頭咧，再同阿管浩明喺八點半鐘之後再傾啦。因為你頭先講到話係咪可以呢筆即係開支係由即係交通公共交通公共營辦商嗰度去負擔咧，咁你入邊都問都提過話，係咪將個補貼一半可以擺落社會福利用途？我想你轉頭講多少少，轉頭翻嚟我哋再傾下。啱啱傾過就係立法會議員管浩明有關於兩蚊搭車優惠，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发生 5.3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地震警报，又话冇海啸威胁。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至 5.5 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强调，在对通胀持续向 2% 目标回落更有信心之前，不适宜降低利率目标区间。他说政策利率可能已经达到峰值，在今年某个时间开始放松货币政策是合适。当局将会仔细评估未来公布的数据，会逐次会议作出决定。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三空袭加沙北部和南部多个地区，造成至少29人死亡。报道说，以军凌晨对加沙城一处住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亦都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另外，以军亦都空袭南部城市拉法一处住宅，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以军又说，上星期以来在加沙炸死4个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星期三下午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当地官员说，其中7个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又说死伤数字可能仍然会上升。乌克兰内务部就说，俄军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市一个工业区，并且引发大火，至少有10个人被埋在废墟之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40551点，升5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97.19美元，卖出219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和一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星河名居啊。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港岛区，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搬咸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一带仍然系车多噶。咁而家搬咸道嘅龙尾啦，去到搬咸道官立小学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搬咸道嘅坏车拖走咗。咁一带仍然系车多啦。咁而家搬咸道嘅龙尾咧，去到搬咸道官立小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啊，咁由于较早前管道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另外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匹马去找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不可以抽出八年时连环凶杀案的真凶割喉者呢？ 《消失的凶手》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各位一台的听众，我是大城小事韩国篇的黎慧欣。 韩国有一位名医师啦，大家都认识的，知不是大长今咯？原来呢，长今是真有其人的，她是朝鲜王朝宫廷里面的医女中宗的御用医师，所以呢就被中宗赐号为大长今。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024年3月21日，政府与25间重点企业伙伴签约，6间来自美国，其余来自内地。 反黑组警长监守自盗，串谋贩毒，判囚23年10个月。 议员乘车优惠计划新财政年度预算开支增至60亿1000万元。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有关于两蚊搭车优惠，政府话今年之内就会完成去检视嘅啦。咁最新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喺立法会嘅书面回复啦，议员嘅质询嗰阵咧都提到一个预算2024-2025年即系要向呢啲公共交通营办商发还嘅预算开销到超过60亿啊，60.1亿元啊，比起2023-2024年度咧40亿咧系多咗50%嘅咁。唔同嘅方案都讲到点样可以既持续这个计划又是令到那个负担没那么大呢，那又不会令到整个计划一些受惠人士呢有太大影响呢。1872-3-1继续欢迎大家打上来讲一下的。那另外旁边呢继续有管浩明立法会议员，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管浩明，刚才呢就讲到呢，你在你讲到一个建议，是不是说就是公共交通营办商有一个社会责任啦，可以承担了这个金额他啦。那、不过呢从他们的角度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想，即是本身一个市民要搭车他是要给原价的。如果因为政府这个两蚊搭车优惠中间的差价是交由这些公共交通营办商是给了他的，是不是合道理呢，或者对他来讲是真的实质上是少了一笔的收益的。 点睇咧？如果你觉得系咪应该都中间或者有？即除了完全成筆錢是即是公交通營運商自己是承擔之外，有第二些想法又可以去處理呢？ 可以中間落墨嘅，當然。不過我覺得即係講真句，咁依個都係屬數字遊戲嚟嘅啫，係咪？咁當然佢依家梗係冇有多一筆收入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佢話佢將依啲收入嘅當中佢收少咗部分，咁當幫老人家亦都幫政府嘅話，我相信整個社會都會有掌聲俾佢哋嘅。 你有提過話將一半作為一個社會福利用途，嗰個諗法係點樣？ 其實呢，我諗咁，因為好多人會覺得啊，即係可能如果當地有啲營運商嘅感覺上啊，我益你政府喎、哦，咁嗱，如果你話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嘅，我相信等佢哋嘅感覺上好啲啦，即係其實都係一樣嘅，即係條數就嚇、 啊。即係佢哋自己安排去捐俾一啲慈善機構。 唔係嘅，我諗佢可以將嗰個數，即係我諗應該咁講啦，即係佢係收少咗政府嗰部分嘅錢，咁政府承諾咗佢咧依部分嘅錢咧就擺翻喺社福裏邊去用咯。 OK， 嗱，另外我見到你話係咪可以建議當局都研究非繁忙時間先至提供2蚊搭車優惠？嗰、那個目的係咩啦？咁如果咁講，繁忙時間又應該係點咧？係咪完全冇優惠咧？俾一啲譬如長者等等咧？ 其實依一個咧，我主要都係當時候咧，就覺得係研究當中就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喺鼓勵佢哋咧，多數喺非繁忙時間出嚟，咁以至咧，讓依個嘅公共交通工具佢哋即係去考慮嘅時候咧，比較容易考慮，即係我啲嘅建議啫咁樣。 但就算非繁忙時間係2蚊啦，我舉個例，都解決唔到譬如長車短搭嗰啲問題㗎。呢個你有冇啲咩諗法？呢個人？ 長車短搭咧，我諗好老實講句咧，我頭先聽到有議員都講過嘅，即係其實就依個要大家去到做，因為問題就依家除咗2蚊之外，你冇任何限制啊嘛，係咪？咁變咗嚟講就好多人冇乜所謂啦，反正都係2蚊啫，咁我中意跳上去，甚至我聽過啲老人家話啊，我本來諗住行噶啦，話2蚊，咁我落去買餸我都照搭啦咁樣。其實即係依個問題就有陣時有好有唔好嘅嚇，咁你話鼓勵佢。去本来出行是好事嚟嘅，咁我哋本来研究嘅时候，当然觉得啊，老人家退咗休之后有机会出去行下，绝对好事，系咪？咁但系调转就可能令到佢运动量又少咗吓，佢本来谂住可能3个站佢都行得到嘅吓，等佢行下，但系佢又觉得唔行啦。咁所以我谂永远都系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完全无止境嘅限制嘅时候咧，咁加埋仲有我头先都讲过，就系话因为你依家一路收2蚊，你个数唔喐嘅话，但系巴士公司其他地铁都加價話，咁你長遠其實問題係你搞唔搞得掂咧？依家講緊就係60億係咪？冇記錯啦嚇。咁未來日子裏邊老人家再多嚇，佢再加費嘅時候，咁點算咧？除咗長遠轉淡，我諗就算你冇依個問題裏邊咧，不斷嘅加價，人口嘅老化嘅時候咧，依、一條數都係會多嘅。 但我舉個例，譬如先啊，管浩明你提到話、可能每程去到4蚊或者5蚊，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日後加價嘅時候，呢一個嘅優惠嘅比例係相對低，而政府補貼講。是一路增加的嘛，咁日后都有呢个问题喎， 系啊，日后都要加噶啦，好老实讲句，咁你永远唔可能话你即系真系老实讲句，我哋个财政上边永远唔可以咁样噶嘛吓，咁你即系当然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唔开心啦，咁我谂作为我哋都要事实将个事实去指出嚟嘅，即系我谂咁讲啦，如果你话我哋经济好，咁当然无所谓啦，咁但系咪长远嚟讲就系以往就系因为我哋恃住经济好，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就你冇辦法，因為始終我哋面對老人口嘅問題嘅，咁我哋都依一方面，我覺得我哋都要相對小心一啲。咁同埋當然仲有一個可能性嘅，咁不過就政府可能覺得就會以往我都提過啦，譬如佢派錢嘅時候都係咪可以精準啲咧？老人家都唔係每個都俾唔起嘅嚇，我諗未來日子裏邊有好多退休老人家，譬如有部分老人家可能佢都俾得起，咁會唔會個津貼嘅方法有啲唔同咧？不過佢可能就唔係好肯去審查老人家嘅一啲嘅資產。 即系你系讲紧，譬如而家生果金嗰类， 系啦，即系生果金就唔系生果金机，即系你讲啱，你讲生果金嗰类咁嘅样啦，即系有一啲部分，如果要有资产嘅，就俾多少少佢咯吓。 OK， 咁又即系你 一个， 即系你意思系咪有啲唔应该系全部派俾长者，例如生果金都唔应该系话全民派咁，即系全部合资格嘅长者都派，系咪咁？ 這個就再另外一個話題啦。不過我始終覺得一樣嘢，社會資源好老實講句真係有限嘅。咁你去到一個地步呢，特別我哋要真係要好小心，就係我哋未來十年裏面呢，將會長者係我哋人口三分之一嘅。咁這個比好多地方都係會多嘅。咁即係去喺嘅時候，咁你如果將長者福利呢方面完全係唔理嘅去派嘅時候呢，問題我成日都話公帑嘅最大問題就係你邊度揾錢嚟派得晒先得。個個都政府唔想做衰人㗎嘛，係咪？我都唔想講我依班説話本來，但問題我哋過多幾年嘅時候，咁點算呢？係咪？咁而係啦。 好，唔該曬阿古浩明，同你傾到呢度。好，好，古浩明係立法會議員，有關於兩蚊搭車優惠，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陳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早晨，主持。 你好，請講。 係啊，即係其實咧，你而家見到政府俾咗個津貼俾市民咧，即係多咗好多人。肯出街啊嘛！你政府搞咗咁多城市，而家咁多人支持，就係、是、因為你即係搭車嗰度慳咗咁啊！佢哋肯出嚟消費啊活動咁樣啊嘛，咁呢個係值得鼓勵噶嘛！其實，你真係話長者一點搭，應該政府要深入啲探討究竟點解市民會長者一點搭咧？咁樣你有冇真係調查過咧？咁樣即係好多時係逼不得已嘅啫。即係好可能，即係趕時間啦。咁見到咩車就跳上去嘅啦。咁就即係真係會咁做嘅時間都唔係多，好似我哋咁樣一個月可能最多一兩次咁樣咧，都唔會話真係話好多呢啲咁嘅機會。反而你即係政府可以試下，你過咗海嗰啲隧道巴士咧，你全部嗰個津貼就減半，咁啊已經慳好多啦，係咪先？ 嗯， 即系整巴士公司本身都过咗海都减咗票价噶啦，咁你个津贴咪照样减一半咁啊，即系已经即系悭咗一橛噶嘛，系咪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仲有郑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你好，郑先生，请讲。 我想讲两样嘢，一样咧就系、是、喺老人院嗰批长者，佢有冇攞落油卡咧？佢攞咗落油卡有冇用咧？有冇会唔会俾啲亲友攞咗嚟用咧？呢、這个就好大问题。呢个应该有调查。嗱、佢喺老人院出唔到嚟噶啦，嗰张落入攞嚟都冇用，系嘛？第一样，第二样就系、是、关于嗰个渡轮啊。嗱，其他渡轮我就唔系清楚啊，我就去长洲。长洲咧，佢有一种叫做快船，有一种叫做慢船。慢船嗰種咧，即係嗰啲三層船咧，就係十幾蚊一個人嘅啫，就去長洲。咁有一種咧，叫做快船嗰種咧，就早兩年咧，我搭嗰陣時候，我都知道係30几蚊一個人，佢一樣係有2蚊優惠嘅。呢條數又好大嘅，好似咧長洲，譬如搶包山啊，各樣嗰啲嘢咧，有10000几人落去長洲，咁10000几人落去長洲咧，變咗10000几人翻上嚟。咁有幾多人用咗嗰30几蚊快船咧？呢條數又好犀利。 即係你建議點咧？如果咁，即係唔好話一全部都2蚊，定係有因應某啲交通工具有啲調整嘅？ 唔係，你可以快船啊冇優惠，慢船又有優惠。嗱，佢譬如12点開慢船，12点半開快船，咁樣咧變咗咧相差半個鐘頭啫嘛。你個長者唔係趕時間㗎嘛，你可以等搭慢船。嗱，譬如要你自己出錢，你唔會搭快船。 OK， 好好，唔該曬鄭生。仲有李先生嘅早晨， 喂， 你好，李先生，聽到請講。 係，我姓女啊，兩 位。女生好，唔好意思啊，請講係。 我想話咧，你呢個長者計劃，呢、這個長者咧，有啲人啊退咗休嘅，即係唔需要做嘢，即係退咗休啦。但係呢個長者咧，有啲人。退咗休仲需要做嘢嘅，佢点解需要做嘢呢？就系因为佢后生之时揾得唔够，唔够退休，老咗仲要需要揾钱。我都系退咗休噶，我70几岁啊，但系冇人请我啦。咁你都俾佢，你都俾佢揾到个前旁阿新到大时，年纪老咗有得用。仲有咧，嗰啲後生、嗰啲年紀長者咧，佢仲得識得行、識得走，好過佢坐輪椅、動支棍去個老人院度坐輪椅啊！嚇、咁樣咁你個政府都係咪有用少咗啊？你個資源啊？ 佢嗰啲咁嘅長者時時要去覆診，你睇嗰啲政府長者，我曾經都陪過我爸爸去醫院覆診，推輪椅去。咁嗰啲嚇，佢、都等佢運動下，有啲用下啦，就等佢等佢喐動下啦，等啲長者可以點啲可以執紙皮。佢有得去，佢有老細請佢，唔使佢執紙皮。 O K， 即係 都可以揾 鼓勵佢哋多啲去出街啦。整體嚟講都唔好話即係成日匿喺屋企啊等等。 因為佢仲有佢啲長者，仲有人請佢，仲有啲仲有啲老細啊，仲好過佢執氣執紙皮，好過佢執汽水罐啦、 O K， 好，唔該曬阿阿女生嘅，咗李女士，早晨。 係早晨，你好啊。 你好，請講。 係，我講兩點嘅。第一咧。就是说我们长者呢就是都 不会答很多次的，因为身体不是 很听话的，出街呢是满面得骨先一定要出先出的，所以不是用香港政府很多钱的。还有呢，如果长车短达，我们老人家呢一出街呢回来家呢不是就这么空身回家，会买些东西的，那么揸住些东西，就算不揸住些东西啊，如果你话要行好远啊，真系好痛苦，好辛苦嘅。所以搭车咧系对系好紧要。就算你唔系话长车点噶，佢都觉得行唔得，喐痛苦，翻屋企好辛苦，所以一定要搭短途车，佢都要搭。咁呢啲系希望咧就系睇出。老人家唔好话佢长车点，仲有一样咧，我头先咧就听到嗰个管浩明讲嘢咧，咁啊挑引人哋咧，真系话嗰啲人咧，佢又话要管呢样，又要管嗰样，佢搞到咧香港政府咧要同啲市民对立，做乜要咁多管制啫？系咪啊？咁你年纪大咗啦。是不是人家中国政府全面添啦，对老人家为什么你个管浩明要对啲老人家咁多管制啊？ OK， 好。多谢李女士啊，同你倾到呢度啊，都係有关于两蚊搭车优惠 ,1872311, 休息一阵。 不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想同大家講有關於租置計劃。房委會在98年呢就推出租置計劃啦，就等一啲公屋嘅租户呢以一個極低廉嘅價錢呢係買一啲住緊嘅單位成為業主。咁去到呢2005年8月呢推出第六期之後呢，呢個租置計劃呢就唔再有新嘅屋邨加入呢個租置計劃嘅。咁所以呢而家現有呢39個租置屋邨呢嘅租户仍然可以呢買佢哋而家住緊嘅出租嘅單位，咁呢個就係租置計劃啦。咁有議員咧就喺立法會咧係提出議案，就話係咪可以重推同埋優化出售公屋計劃咧？咁呢個冇約束力嘅議案咧，尋日就通過，係由民建聯嘅陳樂峰係提出嘅。嗱，講下佢揾嚟佢啦，喺電話旁邊啦，講下佢嘅一啲諗法啦，同埋政府啊、局長啊、何永賢都有回應嘅，我哋一齊討論一下。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樂峰，早晨。 早晨，早晨，小林啊！ 早晨，讲下你嗰个议案啦，重推及优化出售公屋计划，谂住点样嘅？ 其实咧，我哋喺社区咧都听到好多居民，佢哋因为都住咗公屋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咧，佢哋都好希望咧能够即系自己置业。咁过往政府亦都真系有推过一个租置方案，对于好多市民嚟讲咧，都系一个向上流动嘅机会嚟嘅。咁佢哋就好想睇下有冇机会再重新推出。咁当然租置方案呢过往都好多旧病嘅，包括一啲管理问题呀、业权问题。咁所以我哋喺今次嘅讨论之前呢，我哋都做咗一个政策倡议，就是、希望优化返而家嘅租置计划先至再推。咁当中包括呢一啲业权嘅方式呢去重新再整理啦。第二个管理嘅方案呢，我哋都有啲优化嘅建议。 咁希望咧政府重新考慮，讓市民咧能夠即係有一個安樂窩咯。 嗯，不如具體講下啦，即係重推就即係可能有一啲新嘅屋邨都可以納入呢個租置計劃嗰度啦，等啲即係租户可以買自己現住嗰個單位啦。優化方面啦，你話過往都因為有一啲嘅管理問題，涉及到業權問題嘅。講唔講下具體有啲咩問題？你嘅優化方案建議係點樣？點樣解決到呢一啲即係管理上面有啲混亂嘅情況？ 好啊，嗱，譬如過往可能大家比較多發即係租置屋苑咧嘅爭拗咧，就係、是、一啲業權嘅爭拗。點解咁講咧？因為房署咧，佢除咗賣嗰個單位俾業主之外咧，佢有陣時連埋後面嘅山坡啦，甚至乎附近地下嘅一啲平台啦、球場啊嗰啲業權咧。都會捆綁去賣埋俾啲小業主嘅，咁其實去到維修嘅時間咧，其實佢哋個負擔嘅壓力就好大。小業主其實就要一個安樂窩啫。咁並且咧，有陣時有啲商場咧，佢就唔賣嘅，商場咧佢就調翻轉賣俾一啲即係上市公司，導致到咧有啲地方咧就可能有房署啦，有業主立案法團啦，亦都有一啲商業機構啦。去管理嘅，咁導致到咧成個嘅業權嘅管理咧就好混亂啦。大家有陣時咧就唔想踢波，當喺啲邊界位嗰陣時咧就會出現呢種咁嘅矛盾。我哋今次嘅建議咧喺業權方面，我哋就覺得房署應該淨係賣嗰棟樓俾佢啫，樓下啲平台啊、球場啊嗰啲，其實公眾市民都可以用嘅。咁點解要小業主去負擔咧？這個就其實唔係好合理。咁所以咧調翻轉。佢嗰個小業主，佢淨係管理翻佢自己嗰棟大廈嘅話咧，相信爭拗嘅點咧就少好多嘅。呢個係第一個，即係業權上面啦。管理上面咧，其實就同業權有啲關係啊。點解咁講咧？因為成立咗業主立案法團之後咧，法團有個管理公司，房署又有個管理公司，可能商業部分亦都有間管理公司，三個管理公司咧有三套嘅管理方式。並且咧，你要求嗰啲小業主佢去做一個咁大型嘅，即係譬如有啲維修啊、管理嘅方案咧，佢哋未必即時掌握到呢種咁嘅即係知識嘅。咁所以咧，過往咧就好多爭拗出現。我哋就覺得咧，如果管理方面佢能夠房署繼續保持管理，但係由小業主夾翻錢俾房署，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喺社區做過問卷調查，好多。市民都支持嘅，好多公屋嘅居民咧，佢都覺得咁樣做咧，佢哋係願意去夾錢去俾翻房署嘅。 咁啊解決希望盡量啦，減少嗰個管理同埋業權嘅問題啦。但另一個咧就係涉及到個錢啊，見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都話，除咗業權之外咧，就係經驗顯示啊，要用一個好優惠同埋吸引嘅價錢，先會令到啲公屋租户咧係接受呢個租置計劃嘅。咁但係若果房委會用一個好高特別高嘅優惠，折扣咧建議表面咧好似就會令到房委會多咗一筆嘅現金流，但實際上咧房委會需要以遠低於成本嘅價錢係出售嘅單位，亦都投入唔少嘅成本去翻新單位先至可以係出售嘅。咁點睇咧？會唔會真係變咗係好低好低嘅價錢買個單位係咪有著數咧？咁呢一個嘅現金流係咪只係好短暫咧？楊哥， 嗱，其實呢個咧就我諗可能即係局方未有參考到我哋嘅建議。其實我哋喺嗰個定價嗰度咧，我哋都有個參考嘅。並不是局方所講嘅一種即係好低廉嘅價錢就去即係賤賣資產。我哋唔係咁嘅諗法。我哋都係從公屋居民嘅負擔能力去做參考。舉個例子，而家普遍嘅公屋居民可能大概每月交2000多元嘅租金。我哋估計如果賣咗俾佢嘅負擔能力。譬如如果以雙倍，可能就租金嘅 double 啦，大概4000多元作為一個供款額，連埋嗰個管理費，可能夾埋就5000元之內嘅話咧，其實佔居民嗰個總入息收入咧，大概25%左右嘅一筆，我哋計過大概25%。如果按呢個比例去推算翻我哋嗰個售價咧，其實大概係80多萬到90萬到一個單位。咁同房署嘅考慮就好唔同，過往可能就大家都知道租置咧，可能10多-20萬，咁的而且確太平。咁我哋亦都曾經做問卷調查，喺社區問過啲街坊，譬如話如果80萬至100萬之內，你哋會點考慮啊？好多街坊都覺得佢哋會支持嘅，因為嗰個係佢哋自己嘅物業，佢哋好多時咧都好想即係自己擁有物業。咁呢個價錢咧，對於佢哋嚟講，喺嗰個供款嘅壓力冇乜問題。喺政府庫房上咧，我哋計過。如果用80萬至100萬呢個價錢，每年賣1萬多個單位， okay. 每年都會有超過100億嘅收入。 並不是局方講嘅一種叫做即係低廉嘅價錢咯。 Okay. 即係整體嘅價錢都唔係以前租置計劃嗰個水平去到咁低嘅。 嗯，系啊， okay, okay. 我哋嘅建議就唔係咁樣啦。 O K， 嗱，另外有一點都想問埋陳學峰嘅，因為局長就提到話，若果房委會咧要保持降低輪候公屋嗰個時間目標啦，就需要用一批新嘅公屋去取代呢啲賣出去嘅租置出售單位，即係所謂變相係以新換舊，又係咪咁樣咧？又 其實咧，我哋睇翻個數字咧，每年能夠收翻嘅單位嘅數量咧，都係相當有限嘅啫。 佢話有三四千個啦，佢話一年。 系啦，咁其實三四千個咧，係今年呢兩年咧，去加大打擊濫用公屋嘅情況先至有。過往嚇，即係你問我自己都做過房屋上訴委員會嘅成員，一年大概千零個到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賣嘅即係所謂嘅賣公屋嗰個比例咧，係每年賣一萬個，喺八十幾萬嘅單位裏面，公屋單位裏面每年先賣一萬個。咁你諗下，其實對嗰個輪候嘅影響係幾低呢？同埋我哋睇到過往房署自己亦都公布過嘅，佢輪候拆縮短嘅時間咧，絕大部分嘅因素就係因為有新屋邨編配，而唔係一啲重置嘅單位去再即係一個編配嘅。咁所以即係輪候重新翻新去再做編配，係佔佢哋即係縮短輪候公屋拆嗰、那個。比例是相当少的。 OK， 好啊，唔该晒陈乐峰，同你倾到呢度先。陈乐峰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咁有关于呢一个佢提出嘅一个嘅议案啦，就系重推及优化出售公屋计划。你知点睇1872321咧？九点钟之后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2024年3月21日。政府与25间重点企业伙伴签约，6间来自美国，其余来自内地。 反黑组警长监守自盗，串谋贩毒，判囚23年10个月。 议员乘车优惠计划新财政年度预算开支增至60亿1000万元。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关于两蚊搭车优惠啦，另外都讲到关于租置计划嘅两蚊搭车优惠。剛才同到听众倾，佢都提到一啲内地嘅情况啦，啲长者咧可以免费搭交通工具嘅政策。不过咧，我哋睇翻资料咧，其实唔同嘅省市、唔同嘅地方咧，喺呢个免费搭交通工具嗰个年龄嘅门槛咧，或者个开始有呢个优惠嗰个年龄嘅线咧，都系划喺唔同嘅年龄，有啲60几岁啦，有啲60岁啦，有啲系70岁咧，有唔同嘅咁。另外关于租置计划方面，你自己又点睇呢？过往推租置计划其中一点就是产生一些混合业权的管理和维修问题。房屋局局长在早前立法会有议员提到这个议案重推及优化出售公屋计划，都提到这一点。另外都提到说要用一个比较优惠和吸引的价钱才可以令到公屋租户接受个计划的。话认为咧，房委会咧需要以一个远低于成本嘅价钱出售单位，同埋投入唔少成本去翻新单位啦。亦都提到咧，可能会令到嗰个嘅公屋轮候时间个目标咧有影响。话如果要继续保持降低呢个目标咧，要用一啲全新嘅公屋去取代啲卖出咗嘅租置出售单位，就变相系以新换旧。认为唔单止唔能够增加房委会嘅收入，反而会令到房委会承受更大嘅财政压力。同唔同意咧？你又点睇？1872311，租置计划同埋两蚊搭车优惠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阿邓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请讲。 系你好，我系想表达关于呢个两蚊乘车优惠，咁有三点啦，主要系我希望咧，即系政府考虑下咧，有啲上大陆嘅 B 车咧，城巴啦，例如 B7、B8、B9，佢哋都系两蚊可以上大陆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哋搭火车去罗湖咧，就唔会有呢个优惠。咁会唔会考虑喺呢方面咧，即系可以省却翻呢啲咁嘅开支咧？ 即系包埋，就算系东铁过去罗湖等等，都系可以两蚊。 唔系，我觉得系唔应该俾两蚊优惠。 唔应该有 ，OK OK。 系啦，咁第二点咧，我想回应翻阿管浩明啦，佢提出话叫呢个公营交通营运商去负责嗰个差额。咁我认为咧呢个系会有啲危险嘅，会制造到咧有啲长者可能会被歧视嘅。 因為呢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長者，我住北區的、 嗯、 有時呢有些小巴司機見到你給兩元、啊、有少少好像鄙視那樣的，那如果即你提出這樣的意見的時候要、這些營辦商去負責的話，即變相他們賺少了錢呢，可能長者就會被歧視咯。 但這個你覺得跟政府承擔和公共交通營辦商承擔是有不同的、 一定有不同的、 嗯嗯嗯、 咁第三點就係我覺得長者個精神健康呢其實真係好重要囉，即係會省卻到嗰、那個醫療嘅開支啦，因為兩蚊搭車真係鼓勵到我哋長者出街嘅。 嗯、okay. 啊、即係好似我自己同埋我身邊嘅朋友，當我哋即係登錄知道有呢個優惠嘅時候呢，我哋都係好開心嘅。 但你覺得可唔可以即係兩蚊調整高少少價錢，或者用折頭嘅計算，可唔可以接受呢你自己？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 嗯 ，OK， 好啊。長遠再睇下點樣再檢討啦。唔該曬鄧女士，仲有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早晨，聽到請講。 我想講嘅咧，就係因為咧，當年係我哋65歲，即係60歲退休，但係65歲先可以攞呢個長者優惠券噶嘛、 嗯， 長者優惠噶嘛，乘車。嗯，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65岁先退休，但是你60岁就已经给了他。那其实真正用的只是60岁那些人，我们这些已经去到70几岁，一个礼拜出不到一两次街的，那你又怎么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呢？我现在成日觉得那些议员呢没想清楚那条数怎样，就想着哦，那时因为、有人要求60岁就而家先至去批，但你而家批嗰时候已经系话退休系65岁，但当年嘅60岁退休系要等到65岁。 嗯， 咁你要用嗰啲只系年轻嗰批60岁嗰啲人用得多，其实真系长者好少用到。 嗯， 即系我觉得咁好唔公平。 你觉得点样分翻开咧？两批人士系咪都可能个受惠门槛系升翻去65岁定点咧？谂住 应该系咯。 嗯。 咁佢哋係即係你係冇嘢做，但我哋當年已經退咗休冇嘢做都要等到65歲、 嗯、 你覺得因為我哋啱退休啫，仲有錢喺手上，咁樣等多5年咁先俾你，但而家唔係喎，佢仲做緊嘢，佢可以周圍走㗎嘛，佢哋、 嗯、 用嘅仲多，來來回回咁樣乘車，咁你而家睇到條數咁大，你就覺得哇唔得喎，長者应该要加翻啲啊，或者系一条数俾啊。其实谂咁多做咩？我都唔明啲议员，我啲脑筋而家好似冇嘢谂咁样。 O、okay, K， 好啊，唔该晒李女士，同你倾到呢度先。不过头先讲到话退休年龄，其实都冇话一个法定嘅退休年龄嘅呀咁。仲有王女士，早晨。 系啊，早晨啊。 早晨，系，请讲。 我咧嗱咁样啦，我老人家我自己又多病，我每次搭2蚊咧。我都唔会喺黄金时间咧同人逼车，因为老人家要坐车要有得凳坐噶嘛。企喺度咧，嗰啲车转得好快嘅转弯，所以我好惊噶。咁咧我嗱又讲翻啦，你话超支咗，我唔讲人哋咧，我就讲我自己啦。我自己所话斋一个礼拜出两次街，最多系复下诊啊，买下餸。我每次出街，正如话斋，好似头先有位阿婆婆又系咁讲，佢就讲得啱啦，讲中我心里边。我每次出街都系买好多嘢翻嚟噶，我都系坐翻自己屋，因为我自己有屋苑车，咁、因为屋苑车可以摆低啲送喺个车里。车厢里边啊嘛，我都唔坐2蚊噶，我好悭噶，同政府，我净系出街净系坐一程2蚊噶咋，咁、 okay. 我一个礼拜坐两次，即系4蚊，我一个礼拜用4蚊咋。头先我听到管浩明咧又话咩加价，佢唔好咁讲啊，咁样屈我哋啲老人家，仲有我哋老人家咧唔会长车短搭，我真系未试过，仲有啊嗰啲。政府啊，咩有時咩咩公子會啊，咩又優惠，我都唔會啊，我好乖噶。 O K，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不過佢頭先講管浩明嗰、那個情況啦，咁就係佢講緊整體嗰條數嘅，因為都諗緊就係成個嗰、那個兩蚊搭車優惠計劃嗰個嘅財政持續力嗰個嘅問題啦，呢、這個其中一個嘅考慮啦。至於長車短搭都唔係就係佢講嘅，其實坊間都有提到話呢個問題係咪要有需要處理咧咁樣嘅。咁啊，唔該曬黃女士，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集合体坛热话分析分享， 港大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体坛你有 C， 有骏锋足球会会长兼深水埗区议员黄俊雄。除了金融和本地足球，仲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他，究竟怎样可以推动本地球坛呢？ 港大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乃勤、叶蕴仪、李丽，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廟街夜市之前呢就係、是、配合呢個香港夜繽紛嘅一個活動啦，咁其實上年政府一路都係話積極推呢、這、一個夜經濟㗎嘛，咁其實諗住呢個廟街夜市呢原本就係為期半年嘅，以計返年期去計呢就可能去到六月中就已經屆滿㗎啦，同嗰個嘅營運期屆滿呢可能都係仲有兩個幾月㗎啫，其實下一步會係點樣呢，冇話諗住繼續落去呀定係如何㗎呢，咁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油麻地廟街反商会主席陈锦荣，早晨。 你好，萧乐文，你好。 你好，嗱，庙街夜市都营运咗三个几月啦，而家有冇话睇到个人流方面系咪同初初开差唔多啊？都有冇一个减退嘅情况，定系都系差唔多？而家嚟嘅人系香港人多定系游客多咧？ 嗱，人流咧当然系比初初嗰阵时系少咗、但系都理想嘅。啊，依家我谂每日都有7000-8000人啦，咁样。咁嚟嘅咧就系、是，但系有一个可喜嘅现象咧，就系嗰啲人嗰个性质系唔同咗啦。以前咧早期咧就系、是、本地客多，依家咧就游客多。依家游客多大约占咗70-80%啊。啊，即系不定呢排就多韩国客啦、东南亚、欧美客不啦，我哋都有啲嘅。但系欧美客咧，我谂佢哋依家嚟香港就少咗啦。 多人啊、你继续讲埋先，你继续讲埋先。仲有啲边啲客？ 嗰啲，总之系嗰个旅客咧，就系、是、大约占咗7.5%到啦。咁样。 但生意方面咧，会唔会多人嚟？但系佢哋消唔消费嘅咧？咁即系有冇所谓旺丁唔旺财？定系都消费力都相应系多噶？ 相应系可以嘅。嗱，即係當然係比開頭嗰陣時咧，哇，做到唔停走嗰個時代就係梗係遜色啲啦。但係依家係都可以幾好嘅，即係話嗰啲攤販咧都係可以話可以俾人工好啲啦咁樣嚇。 而家諗住其實六月中係咪完㗎啦？定係有下一步計劃㗎？ 嗱，如果照計劃咧，六月中就應該完噶啦。但係咧，附近啲商鋪啊，或者係周圍嘅街道啊，都希望話可以走可以延續落去啦。尤其是我哋廟街後面嗰幾段嘅乾貨檔啦，因為咧事實咧即係嚟多幾千人咧，每日咧即係對佢嘅幫助好大啦。即係當然有一啲話仲係買翻以前嗰啲嗰類嘢啊，20-30年前嗰啲咧，咁嗰個幫助不大啦。但係如果佢即係有啲稍微話，我都入啲新款啲嘅貨咧，咁係可以多到30%生意到啦，咁樣嚇。 有冇話真係睇到啲鋪頭又轉型，或者係自己入嘅貨都係新啲，唔係買翻以前啲舊嘢咁樣？ 有嘅有嘅，我見到咧，佢哋譬如好似賣手袋咁啊，以前啲手袋都係好傳統啊，啲皮啊、啲膠啊咁樣，但係依家咧好多手袋都係毛公仔啊。或者有啲冷啊咁樣啊，變咗呢啲咧，我就見到咧，就係佢哋有啲即係有啲爭議嘅。咁而且食環處咧，其實咧都好配合嘅。咁我哋開頭要求咧，都係喂咁都香港好似冇咩手信喎、咁樣，可唔可以俾啲我哋買下啲包裝食物啦、咁食環處其實喺3-4个月前咧，已經係批准咗我哋買包裝食物嘅。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我哋啲反商真係年紀大啊！咁嚟計咧，佢嗰個鬥心啊，同埋嗰個即係冇乜推動力，佢哋去轉咗盤貨去，佢哋唔夠膽啊！ OK， 即係所以 你剛才講話包裝嘅食物，你哋原本諗住係咩？可能賣手信嗰類定係點啦？咁而家究竟有幾多係轉到，有幾多係轉唔到？如果咁嘅情況，咁點落去咧？又 依家其實就係冇人轉。我知道咧，只係得兩檔去申請嘅，都未開始轉啊。咁嚟嘅包裝食物意思咧，即係嗱，我哋去澳門啦，你咪見到啲杏仁餅啊，呢個係豬肉乾、牛肉乾啊嗰類啦。咁當然我哋廟街就未必要跟足佢，即係可以叫香港未必要跟足佢。但係咧，我覺得咧有啲大型餅家咧都好受旅客嘅歡迎。咁我希望咧。有啲大型嘅餅家咧，都進駐香港啊！ 所以你之前講個手信街係未搞得成嘅係嘛？ 可以叫做未搞得成，但係我哋已經係開始咧，就幫我哋咧整一個表啊，即係嚟嘅咧，佢你可以賣咩買咩咁樣。嗱，譬如好似咧，佢哋有啲轉咗啲係乾貨，佢哋肯轉啲嘅，譬如一啲細件啲嘅鎖匙扣啊、行李牌啊，或者一啲好小型嘅銀包仔啊咁樣，即係呢啲咧可以揸住幾百蚊就可以，二三百蚊就可以執十零廿件翻嚟嗰啲咧，佢哋最開心嘅，係可以買翻去做手信啊嘛。 OK， 不過關鍵其實你哋夜市係嗰啲食檔啊嘛，但係你而家夜市又唔知下一步點，我唔知係咪六月中旬，你就算有其他賣乾貨嗰啲即係頭先話手信街呢一類。就算搞得成啦，你个食肆如果个食档美食摊档嗰度冇咗嘅，会唔会都影响成个人流咧？咁其实而家倾咗未噶？六月中之后嗰个情况？ 其实未噶，即系我哋都即系我哋等旅发局嘅决定啊。其实旅发局都好紧张，我哋嘅都，其实呢家佢都成日都落嚟影住啲人流啊，即系几多人行啊咁样，咁佢都好。即係佢，我諗佢未有最後決定俾我哋咯嚇，咁我哋都心急嘅咁樣。 如果真係冇咧，即係如果真係唔繼續佢搞，又得唔得咧？如果唔由旅發局去搞，可唔可以有其他人係？因為其實啲攤檔已經係一路自己營運緊嘅啦嘛。即係旅發局嗰個角色仲需唔需要咧？由你自己覺得。 其實旅發局角色好緊要嘅。其實最主要嗱，你講我哋依家先啦，我哋所有嘅錢啊，即係所謂做啲檔口啊、佈置啊、電力供應啊，嗰啲資金啊，全部都係旅發局俾嘅，即係可以講一塊膠布都係佢俾咁滯。咁嚟嘅咧，當然啦，依家已經俾曬，即係已經做曬基本嘅嘢啦。咁我哋營運嗰個實報實銷咧，都係我哋自己攤檔俾嘅依家。 OK， 所以 咁但係咧，如果係你。總有啲要支出㗎嘛，你譬如好似我哋啲佈置燈籠㗎嘛，好好睇燈籠啦，咁你會係殘舊㗎嘛，我諗半年到都要換一次啦咁樣，咁你電力保養維修啊嗰啲咁啦， 你自己覺得大唔大機會係繼續做落去啦？以而家呢個人流或者表現， 我爭取啦，因為咧我其實就我哋其實呢間主辦咧都係我哋廟街販商商會嘅，咁如果係我希望即係話。會唔會有機會係我哋繼續營運落去啦？咁樣我哋都希望旅發局有個明確答案俾我哋啦嚇。咁樣 如果真係冇咧，如果話佢哋係未冇再有呢個角色， 嘗試去申請啦。我哋我諗我哋都要嘗試申請啊啲部門嗰度。 Okay. 當然係啊，冇旅發局牽頭咁暢順㗎啦啲嘢。可能啲部門啊，譬如個要求又或者係。有啲分別啦，咁樣啦，因為畢竟咧，旅發局牽頭咧，即係喺部門方面，佢哋又熟悉啲運作啦，咁樣，即係我哋一個民間團體，梗係溝一個半官方嘅團體，即係話做嘢係方便噶啦嚇。 如果你哋繼續做落去喺六月中之後打後得繼續做咧，會唔會喺個範圍上會擴大，或者個營運時間都會再長啲咁？ 營運時間可以㗎啦，依家我哋由兩點到十一點啦。當然有啲話喂夜繽紛應該夜啲喎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要考慮啲持份者啦，即係好似樓上居民都要瞓覺㗎。雖然我哋依家噪音唔係有咩問題，但係咧我覺得保持呢、這個即係大家咁樣會大家開心啲嘅。如果我哋夾硬要喂做夜啲咁樣，係即係好自私啦，叫做嚇咁樣。 範圍上咧就一樣嘅範圍。 係範圍一樣， okay. 暫時一樣先啦。我諗除非食環署嗰度有啲係另外嘅考慮啦。 Okay. 因為我哋都知道係有啲空置嘅攤位喺度嘅，即係廟街嗰度咧，即係其實唔係廟街，全香港嘅啲街道嘅攤檔咧都好惡揾食啊。咁有啲又交返出嚟啦，咁樣究竟交返出嚟嗰啲食環署去點樣處理呢？咁啊，呢個係下一步嘅事啦。因為我其實我就真係好想話延續落去嘅咁樣嚇。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錦榮，同你傾到呢度啊。陳錦榮係油麻地廟街反商商會主席啦，都聽到佢好清楚啦，就係、是、希望六元足之後咧，佢哋商會嘅立場咧都係想繼續係營辦呢一個嘅廟街夜市，繼續有得做落去嘅。點睇18723一？另外頭先講到譬如有關於租置計劃啦，同埋兩蚊搭車優惠都歡迎大家打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预计2024-25年度两蚊乘车优惠计划嘅经常开支预算大约60亿，增幅系今年度嘅大约50%。有立法会议员话，相信市民认同公帑应使则使，如果計劃有任何修改，應該盡快推出，但亦要平衡社會大眾能否接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選委界議員陳少雄建議考慮就計劃每人每月設上限，例如拍卡超過1000元就不再享有有關優惠。他亦留意到坊間有提議計劃可以用折扣，或者限制不能乘車多過多少次等，但每個建議方案都涉及效益成本。他又說當局要避免原本是德政，但因為推行得不好而令社會有怨氣或者困擾。另一名選委界議員管浩明建議可以將兩元乘車優惠增加至4元或者5元。警方推出 HKSOS 緊急救援手機應用程式頭兩個月，到現在有超過57000人下載，並接獲6宗協助山野拯救行動的個案，長時間搜救個案下跌90%，由同期頭兩個月的21宗下跌至2宗。在協助個案中，最快可以在大約1小時找到求助市民。警方說應用程式推出可以重新定位搜救概念，市民成功啟動程式內的活動功能後，可以授權警方獲得他們的地理位置，並可以在沒有網絡情況下仍然能夠偵測位置。美國聯儲局連續5次會議維持利率不變，聯邦基金目標區間維持在5.25%至5.5%，符合市場預期。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強調，在對通脹持續向2%目標回落更有信心之前，不適宜降低利率目標區間。他說政府利率政策利率可能已經達到頂峰，在今年某個時間開始放鬆貨幣政策是合適，當局將會仔細評估未來公布的數據，會逐次會議作出決定。提出資產表縮減的情況時，鮑威爾說當局正在討論放慢縮減資產負債表的速度，指出在放緩縮表的時間安排上沒有比相當快更具體的描述。英國和澳洲簽署一項新的國防和安全合作協議，使兩國軍隊更容易在彼此國家共同行動。英國外相卡梅倫和國防大臣夏博斯在澳洲出席兩國外交和國防部長年度會談。夏博斯說協議要求兩國在受到威脅時互相協商，強調共同行動的必要性從未好像現在那麼緊迫。他以烏克蘭衝突和印太地區的局勢為例，指出大家需要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做好更多準備。澳洲國防部長馬爾斯指出，協議為澳洲和英國增添戰略層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同星期一日间相当温暖，而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01点，上升258点，总成交9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3点，升25点。部分股票造价，腾讯控股295.4，升6.6；友邦保险57.45，升1.45；美团91.45，升2.7；快手54.15，升1.8；阿里巴巴72.7，升1.45；小鹏汽车37.4，跌3.15；理想汽车133元，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3.534，升5.8；泡泡玛特27.55，升啱啱转咗。泡泡玛特27.75，升3.05；汇丰控股60.2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21，日元150.42，瑞士法郎0.884。加元1.347，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40484点，上升481点。港金报20590元，比上日收市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01.89美元，卖出22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即系狮隧口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喺龙盘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东九龙喺西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排到去欣怡花园，狮隧去九龙方向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而家排到去石门汇旋处。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龙尾喺芜湖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都系车多噶，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翻屯门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又是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英国有一个乔治亚住宅，估计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他就是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府。虽然他的主体建筑是17世纪建筑，不过门面就是典型的乔治亚风格，左右对称，由门廊到门窗、花园等任何地方都可以体现出来。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024年3月21日，政府与25间重点企业伙伴签约，6间来自美国，其余来自内地。 反黑组警长监守自盗，串谋贩毒，判囚23年10个月。 议员乘车优惠计划新财政年度预算开支增至60亿1000万元。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2蚊搭车优惠，有关于公屋嘅租置计划，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啱啱都讲有关于呢个庙街夜市，呢段时间有冇都落去睇过咧？嚟紧6月中就应该系原本嗰、那个营运期就到噶啦。咁究竟下一步会唔会继续落去咧？咁头先佢哋都话，虽然人流方面咧就冇初开话做到唔停手咁样嘅情况，不过都仍然系多嘅。同埋咧就话之前系多啲香港人啦，比例嚟讲，咁而家咧就话多旅客嘅都相对地咁。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有杜太，早晨。 系，喂，早晨。 听到啊，请讲。系， 我想讲讲2蚊搭车呢个问题。咁第一咧，我就系想讲咧，因为有啲其实都唔系好老噶咋，我见佢搭2蚊长途车咧，佢就搭一两个站，佢就落车噶啦。 嗯。 咁就即係好浪費公帑咯。第二，我就係想話咧，其實而家政府即係話財赤咁緊要，咁可唔可以分階段咧？譬如65歲嗰啲就照2蚊，咁60歲至64歲嗰啲就或者半價，咁即係睇下有其他方案可唔可以會即係節省一些嘅嘅資源咁樣。 明白，试下唔同嘅方案啦，但系都可能会影响到一批人士，就是、可能60至64岁嗰班人咯，就会 一定会噶啦。其实你点做咧，都会有异议噶啦，好多人都。咁你而家如果想 cut 2蚊搭车嘅，咁嗰啲长者好多人都怨声载道噶啦，根本系咪先 ？OK， 咁就即系最好就系有一个两全其美嘅方法啦。但系我谂都比较困难咯吓。 OK， 好啊，多谢晒杜太先，同你倾到呢度。仲有叶太，早晨喎。 系，早晨， 叶太系，请讲。 系，其实即系呢个2蚊优惠咧，其实即系对我哋本身退休人士咧，真系好有帮助嘅。只不过系有啲人嘅滥用咧，同埋有啲唔适当运用咧，先令到个成个财即系个开支大咗。咁我其实我觉得真系嘅，头先个杜太都讲得好啱嘅，因为基本60岁咧，好多人都仲系翻紧工，咁佢用嘅车程系会比较多嘅。咁精進65歲退休咧，先至真係享用到嗰、那個真係2蚊，大家都出去行下，身心都即係叫舒暢下啦，見下朋友。咁所以喺60至64歲度咧，我都贊成杜太講，其實有機會真係可能會唔會調，一係就調較高佢個費用定係啦，定係好似話齋一半嘅資助啦咁樣。所以其實。就算65歲之後，好似管仲明講，佢都調價，我覺得係啦，係啦，即係我覺得都係贊成。如果真係需要調價高少少，4蚊啊，5蚊，其實都仲可以接受嘅，大家都。咁同埋咧， 你覺得係全部調價，定係好似你頭先咁講，某個年齡層可能65歲以下，即係60至64歲嗰班先至係加咧？65歲都以上嗰啲就繼續係保持翻2蚊咧？ 如果咁樣做最好啦，因為變咗65歲真係退休嗰啲係比較失物，真係冇咗，有啲仲攞唔到津貼嘅，咁變咗都係2蚊係即係令到佢哋係安心去出去多咗嘅咁樣咯。咁另外咧有個觀眾講老人院話嗰啲人唔需要喎、其實唔係嘅，我自己有個長者喺老人院咧，其實有需要同佢覆診啦，或者有時真係家庭嘅聚會咧，你都同佢要出去搭車噶嘛，咁所以只不係個。有啲人濫用咗老人家，佢喺安老院攞咗佢張八達通或者可能即係嗰啲落油卡嚟用嘅時候，咁呢個真係唔合法嘅。但如果執行方面能夠嚴謹啲，其實好多呢啲咁嘅人咧濫用咯，係啦。咁我覺得都係令到公帑係多咗。咁你話限次數到咧，咁亦可以行嘅。即係如果真係覺得次數有時有啲人真係見到唔使錢啊嘛，就唔使本咁樣。咁有時限嘅次數係合理嘅，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下咯。 OK， 唔同嘅方法，葉太都覺得可以諗嘅。好，同你傾到呢個先啦。有關於2蚊搭車，或兩位聽眾都講呢、這個。再卓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早晨，早晨。 你好，講邊方面啊？ 講有兩大方案嘅。第一。搭地鐵那些根本就沒有問題的， 就唔会长车短搭啦，即系嗰啲啦。咁另外一批咧，譬如将佢讲开老人院嗰啲咧，有啲都有需要，但系佢就唔会好多咯，即系呢啲咁呢一批人就唔会好弹出嚟嘅。咁有啲人，咁每个社会上每个阶层唔同噶嘛，有啲人系60岁、65岁，佢都仲会自己揸车噶。咁你系咯，嗰条数计咗出嚟，七除八扣咁，实实正正，有啲人真系好需要咯。佢已经收入少咗啦，或者冇收入，咁啲车费又咁贵，咁佢又有需要要出去嘅。 咁所以点咧？如果要点改动啦，的确系有啲人有需要嘅。 另外一班咧就唔合法嗰啲，就一定要好严厉去执行噶啦。 打击嗰啲 你就唔可以，你唔可以佢滥用，佢唔合法，跟住你就嚟惩罚咗啲合法嘅老人家咯。 但整体嚟讲，人口老化啦，我当继续维持翻而家呢个年龄门槛可以享有到2蚊优惠啦。就算唔係話一啲即係撇除咗嗰啲濫用啦，或者長車短搭嘅情況啦，長車短搭我哋又唔可以叫濫用嘅，即係有一個唔同嘅用法啦咁。但係人口老化始終都令到納入呢一個優惠計劃嘅人係越嚟越多嘅喎。長遠嚟講，點樣處理呢筆即係個費用咧，個開支負擔咧，都要諗嘅喎，係咪？ 呢個一定要諗，咁因為都年輕化，翻工都長咗，咁呢啲度可以諗下押后65岁或者63、64咁样，呢个就要好仔细去谂咯。呢个都可以谂嘅。咁同埋呢批人，嗱有批人讲多少少，有啲人系65岁先至享用嘅。咁65岁嗰啲而家已经70几岁啦。咁佢哋会用少咗噶啦。咁未必一定会有啲人系长车短搭噶嘛。我听佢哋讲系啲郊区嗰啲巴士先至会嘅。咁佢都唔系特登噶。如果佢有需要，你叫佢嚟等多半个钟头先嚟搭嗰班啱啲嘅，咁我又觉得又好似你俾少少人要人哋咁辛苦，佢唔会特登嘅。同埋呢批乡郊嗰啲巴士咧，长途车嗰啲咧，唔会好多人会用到噶。 OK， 好，唔该晒蔡女士，咗郑先生，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系啊，想讲翻2蚊乘车嘅。 好， 咁啊，第一就政府實際將來嗰個支出呢，我覺得要睇返去今年8月停咗嗰個老人飛之後。 即係全部用曬內遊卡之後嗰個。 係啦，就觀察一段時間嗰個係接近真實個數啦。再睇下當其時開支係點。好，其二呢就係呢，因為65歲，咁我10多年前簽嗰份僱傭合約就60歲退休嘅。咁我依家退休啦，零收入，咁人工就10几20年都冇乜点加嘅，咁如果系要负担依家咁嘅车费咧，其实就边度都唔使去噶啦，同埋我住新界啲村，下下接驳咧，你都系要专线驳火车，再驳一程巴士，来回六转啊，去一笪地方，因为佢 cut 咗好多。長途嘅搭即係九巴噶，早10多年前就話優化嗰啲路線，咁變咗咧，你淨係去搭地方轉6次車，來回啊，好，咁啊好，再傾翻嗰個 邊方面， 其實佢就運用咗個剩餘運力噶，地鐵啊，或者好多啲。專線啊，佢唔好額外開支噶。你就算係冇呢樣2蚊飛咧， 即係嗰卡車都係咁開噶啦，嗰班車都係咁開噶啦。咁好，同阿鄭先生傾到呢度先。仲有鄧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我想話咧，2蚊乘車嗰度咧，我哋超過65歲嗰啲咧，就唔好諗咁多咧，繼續俾啦。因為咧，你而家。去大陸嗰啲 pass 都2蚊，乜鼓勵啲人多啲翻大陸消費？嗰啲60歲嗰啲又係2蚊喎，咩？所以整到咧，應該嗰度咧就唔好俾2蚊啦，即係嗰啲B 幾嗰啲車啊，即係 先到嗰啲深圳灣去， 係啦，嗰啲唔好啦。我哋啲65歲嗰啲咧，不嬲都係噶嘛，嗰時係65歲開始噶嘛，做乜鬼啊？又要60歲開始咧，所以整到咁多人。 咁而家開始咗咯，你覺得又彈翻上去65歲先啱啊？ 咁而家你俾咗冇辦法啦，係咪先？揾你冇嚟翻翻轉頭噶嘛，又俾人鬧噶啦，又俾人鬧政府噶啦。你嗰時而家諗清楚先嚟俾噶啦。你明知咁多老人家係咪？六十歲開始喎，好多未退休嘅，根本上嗰啲都。 OK， 好啊，唔該曬，好多謝曬你鄧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聽咗唔少嘅聽眾都係講有關於兩蚊搭車優惠啦。不過政府都話會今年會檢視嘅，有一個完成成個檢視啦。究竟個方案係點咧？我哋都繼續係睇住啦。將來都應該會有唔少機會繼續討論呢一個嘅話題嘅。咁而家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大家都關注嘅，就係、是。同呢一個垃圾徵費有關係嘅，見到有議員都問到，呢一個垃圾徵費實施之後咧，政府會建立一個全港性嘅指定袋嘅零售網絡，提到咧就係話有一啲嘅零售商嘅收銀處咧會買一啲散裝單個嘅指定袋代替一啲嘅塑膠購物袋咧，係俾啲客去裝一啲貨品嘅，達到一袋兩用。佢咧就有議員就問到好幾點，其中一點就係話呢一啲獲授權嘅零售商咧，去賣呢啲指定袋呢個服務咧，會有一個嘅同零售佣金類同嘅一個服務費用嘅，究竟個比率係幾多咧？咁同埋咧就係話會唔會都令有一啲商户咧都會傾向咧係出售利潤較高嘅一般嗰啲嘅塑膠購物袋，而唔係指定袋咧？咁會唔會咁又冇咁環保咧？咁我哋又請嚟另一位議員啦，佢都係關心有關於呢一個垃圾徵費啦，同埋指定袋嘅議題嘅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蕭立文你好。 你好，議員都關注呢一個垃圾徵費之下，政府向一啲零售商係提供銷售指定袋服務嘅一個嘅質詢啦。你亦都有關注到啦。你自己個焦點係啲咩咧？其實 係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8月1号就会全民都是要垃圾徵費的。咁如果是要顺利去推行的话呢，其实是好其中一个简单的，就是如果我哋屋企而家所有嘅嗰啲胶袋全部呢都变咗系指定胶袋嘅话呢，我相信嗰个阻力系会好低。因为而家我哋手上好多譬如话去超市啊、街市啊、小商店去买完嘢嗰啲胶袋呢，我哋通常都唔会抌咗佢㗎啦，就会 keep 起佢，然之后呢用嚟装垃圾也好，或者用其他用途都好。咁但係呢，如果垃圾徵費之后呢，呢一支垃圾袋呢对于好多市民嚟到拍喂，咁你就係唔可以用㗎喎，仲要浪费咗㗎喎，更加唔环保㗎喎。咁所以若然呢嗰啲商户是用呢一啲一袋兩用嘅膠袋咧，即係指定膠袋用嚟俾你哋去 shopping 完之後咧，用嚟裝嘢走嘅話咧，咁就會慢慢就會將我哋屋企嗰啲膠袋取替咗啦，就會變成全部指定膠袋咧。咁樣我哋係垃圾徵費嘅話，就唔會有額外嘅呢個成本。咁呢個都係嗰個原意嚟嘅。如果我哋睇翻其他地方，譬如台灣，佢哋都係咁去做法台北。咁所以咧，呢個係好緊要嘅。咁尋日咧，我哋關注點就係、是。好啦，而家若干嘅商店，譬如話超市啊、便利店啊，都係可以係買得到呢一啲嘅指定膠袋，甚至係一袋兩用嘅。咁但係原來咧係政府補貼緊嘅，即係意思係話，若然我走去一個超市度去買完嘢，用呢一啲指定好似即係綠色嗰啲垃圾袋咁去裝翻啲嘢走嘅話咧，咁樣樣每一個袋嗰、那個超市係會攞翻一啲回扣。咁係政府俾佢嘅，係公帑嚟嘅。咁我哋嘅關注點就係、是、究竟係俾翻幾多佢咧？因為呢啲係公帑嚟噶嘛。咁當時好多議員，包括我自己在內咧，都係關心嘅。咦？點解當局係可以話係商業敏感性資料為由咧，就唔將呢一個數字公開咧？咁我哋都係覺得唔係咁理想，因為如果我哋作為市民啦，或者係議會啦，要監察。究竟係咪會我益咗大財團，然之後撳低呢一啲小商户嘅回扣嘅話咧？咁呢一啲數目字咁簡單嘅數字，公帑嘅數字都唔肯公開嘅話咧，就未必係一個好事嚟嘅。如果開咗個頭，咁未來其他部門如果都跟嘅話，咁第時乜嘢數字都話哦，商業性敏感資料就唔公開啦，咁就唔係咁好。咁、 okay. 呢個係第一，第二咧當時佢都係有提到點解唔公開或者係唔去強制所有嘅商户咧，都係要用呢啲指定膠袋啦。咁當時佢嘅講法咧，就係佢係從一個商業運作嘅角度去考慮，係用翻市場運作嘅概念嚟去做嘅。咁所以就唔要求商户一定要用指定膠袋，係可以俾佢哋 同時又係用呢啲指定膠袋，亦都係可以用翻我哋過去嗰啲普通嘅膠袋。嗱，咁呢個其實對於好多市民嚟講，我就唔理解點解咧？嗱，呢個垃圾徵費嘅政策係全個社會一齊係要參與噶嘛？咁點解市民去參與嘅時候咧，政府就唔會係用翻我哋平時生活嘅運作嘅角度嚟去考慮呢個垃圾徵費嘅政策，但係商户嘅時候咧，又用另一個準則咧，咁咁、 okay. 所以其實係啦，如果係要做好嘅時候咧，必須係要商户係做，市民去做，同埋政府嘅配套都要做足嘅。 講翻第一點啊，即係呢一啲賣指定袋嘅零售商咧，會有一個嘅服務費用可以收翻喺當中啦。你覺得其實應唔應該收先？個原則性，你覺得應唔應該收先？第二就係而家政府話一個商業嘅機密啊，商業嘅元素啦嚇，咁啊唔公開啦，即係敏感資料唔公開啦咁。你覺得有冇其他方法係令到你哋知嗰個嘅數字，但又即係未必話好涉及一啲好商業機密嘅元素咧？因為 係關於個是否需要回購嗰度咧，嗱，我哋睇翻全世界幾乎係回收率最高嘅城市係排第二嘅係德，佢係64% 嘅，咁第一係德國係68%啦，佢係一個國家咧呢、這個城市，咁然之後咧佢哋係要求超市、便利店同埋量販店咧係需係要用呢啲指定膠袋嘅，係冇得傾嘅，咁亦都係冇回購嘅，呢個第一，但係點解嗰啲超市願意去用咧？因為咧係可以用翻自己 design 嘅，即係譬如我 ABC 店，跟住我係可以咧用翻我嘅 design， 係要按翻你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準則啦，即係你個膠袋嗰個構造嗰、那個成分啦嚟去做啦，咁然之後就有翻一個咁嘅防偽嘅標籤啦，咁變咗好多店咧都係絕對係願意去配合啦，咁所以就係佢哋推行得很好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係要學習嘅，學習一啲比較成功嘅城市啦。咁所以我認為係可以參考台北嘅做法，呢個係第一。咁至於話呢個商業性敏感資料點樣係可以做得到，係唔會披露咗呢一啲商户，但係亦都係可以披露相關嘅信息，即係意思係話個回購嘅額度咧。咁其實係可以參考翻平時我哋有好多嘅招股書，招股書如果我哋掀佢嗰一版咧，就係、是、去調研呢個市場競爭對手嘅時候咧。或者是我哋最多嘅客户，即係譬如話客户一二三四五呢幾個係我最大嘅客户，咁但我亦都係唔想讓其他人知道我最大客户係邊一個啊嘛，咁佢係會用代號嘅，就係、是、用 A B C D 咁樣嚟去取代嗰啲名稱， 即係隱藏咗個名啦，總之就 係啦，就唔會知名度性啦。咁但係同樣咧，就係、是、可以讓到公眾係有所知悉，究竟嗰個情況係如何。咁所以政府嘅公帑都係應該係用呢個方法，而唔係就咁直接哦，因為需要性敏感資料就完就講啲公帑係點用法啦。 好嘅，我補充啊局長個説法啦。咁啊，佢就話垃圾收費嘅背後理念咧係透過市場經濟運作提供經濟誘因，去鼓勵市民改變習慣嘅。但係將來會檢討計劃嘅做法啦。目前經過談判之後咧，服務商收取指定袋嘅費用嗰、那個率咧比售賣其他貨物低很多，咁有個咁嘅説法嘅。另外我都想問一下梁兄，因為有議員就提到，因為而家喺超市啦、便利店可以買呢啲指定袋啦，街市啊、餐廳啊，之前都有人提嘅，一樣係咪都可以做到一袋兩用呢？但係暫時就未擴闊到呢啲點嘅，你自己點睇啦？同埋我見局長尋日好似有提過一點，就話市民如果買嘅膠袋唔係指定袋，都唔需要當垃圾抌嘅。佢話只要係乾淨都可以放喺垃圾桶，放喺回收桶度嗰度做回收嘅。點睇呢個説法呢？ 是首先第一個啦，就是那些街市、小商店、餐廳咧，而家係唔能夠用一袋兩用嘅。 冇錯。 咁而家只係嗰啲超市同埋便利店咧係可以嘅啫。咁我呢個都有同局方去反映過嘅。咁當時佢哋係有個回覆俾我，就係其實嗰啲咁嘅餐廳啊或者街市都可以嘅，但係要自己去個超市嗰度買嚟，然之後咧就一袋兩用咯。咁肯定就等於係唔會做啊，因為佢冇咗嗰個。佢話嘅回購啦，又或者係嗰、那個即係佢係可以平啲去買噶嘛，即係每一個膠袋係可以，如果同政府直接買嘅就係可以平啲嘛，咁就變咗其實就係冇咗誘因，咁佢哋肯定唔會咁做法，同埋係會貴咗啊嘛個袋，咁所以其實下一步咧，政府係應該覆蓋到佢呢一啲咁嘅小商户啊、街市啊，同埋 其實個難度係咩咧？ 一個，咁另外第二個唔好意思第二個問題， 喂，但我想梁兄講翻先，那個難度係咩咧？點解現階段唔做到喺街市或者餐廳都買埋，即係做埋一袋兩用買埋指定袋咧？有冇聽到實質個答案係點咧？ 係純粹佢哋係未諗到要覆蓋到咁大。 Okay, okay. 當時佢哋都係 淨係考慮咗係同一啲即係比較大啲連鎖性嗰啲。 O、okay, K， 好好， 係係。 頭先第二點我講翻啦，就係、是、局長話，即係市民買咗啲膠袋，如果唔係指定袋，都唔需要抌咗佢嘅。如果係乾淨，都可以放去回收桶度回收咁。呢、這個你唔理想話點睇咧？呢、這個説法又係。 哦，即係你話嗰啲指定袋定係非指定袋？ 非指定袋講緊一般嗰啲膠袋可能係。 我對對於好多人嚟講，肯定就唔會咁做啦，因為嗰、那個指定袋好多人都係覺得。畢竟是因為可回收，它的質量是未必是那麼好，如果裝一些譬如說廚餘啊那些垃圾啊汁那些，他們肯定裡面是會裝一層的、所以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但我都想說一點的，你這個也是問得非常之好，為什麼呢？4月1號即是你現在還有不夠10日呢，就已經是第一階段是會有一堆這樣的樓宇是會進行這個這個試行的模式、即是意思是要用指定膠袋，但到現在都未公布究竟是哪一些商業大廈和住宅樓、其實不理想，為什麼呢？若然去到 十零秒到真的說完 了、是去到那一天才知道的時候，到時候那些記者去到門口，然後發覺那些住戶完全都不知道我這一棟是要垃圾徵費、已經在試行過，到時候都是一個、就是 PR 的一個 明白。好，謝謝梁希， 好，謝謝。